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 远众人。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风骚开朗人，好好听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我是小张张，今日树窿帮你打翻多个心窗。 诶，可以，因为佢唔问我系边个咁样，唔紧要，我嚟 ，sorry 啊，回魂。好，突然之间落雨湿湿，唔会阻止我一阵间 give but 啦。 哇！ 耶！Yeah, 好，到我，我系小羊羊，开心星期二，今朝早食咗个三文治，耶、！ 骤晴骤雨，人生无常。转眼间又到了六月十三号，过了今日，今日就会变成琴日。 我以为你话过了今日，听日就是六月十四号， 每一分钟过去， 再大后日就是六月十六， 都得。 啊， 新事 又爆咗啦！ 好呀，志伟， 好啦，开始啦。 节目有呢首 Words， 三十度几温，相对湿度78%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阳光酷热有骤雨，局部地区雷暴啊。 冇错，今日礼拜咧，风骚快人咧进入咗一个新嘅安排啦，嗰啲时间都有啲少少调动嘅。我见咧听众咧心水好清啊，帮我哋喺呢个公开平台度咧都话今日有啲咩听啊，取 Sir 啊，去提提其他嘅兄弟姐妹。 系咪啊？行长做嘅，系咪啊？班长有冇做过嘢啊？ 行长班长乜奖乜奖好犀利啊！ 班长我记得啦 ，Amy Kong 啊嘛。 系啊 ，Amy 啊。 喂，佢好耐冇翻学咯。 冇错啊， 咩遭到 退学啊？冇钱交费。 叫校工唔好俾我入嚟啊！ 仲有。 系啊，唔知去晒边啊，已经 仲有一位朋友咧，叫 Sasa 啊，佢琴日咧将我哋讲每一个人讲嘅戏咧，嗰条 link 都摆上去， 好嘢 ，Sasa 系啊， 呢个 俾咩奖佢啊？ 俾咩 pose 啊？ 义工义务校工奖， 咪好啦，劲啲啦， 系啦， 荣誉学校主席奖， 哇，咁样细噶啦， 细噶啦，所以每次都要 佢真系 冇得甩， 好乖好乖， 多谢 偷马嗰个啦，另外 偷马 有你讲嘅咩时工优啦，咩优啦。同埋我擺嗰個咧，就係阿洛舒華新嚟家嗰個，佢擺曬嗰啲link，大家想睇就撳入睇。 哦，真係好啊！即係有呢個電影欣賞會，佢係會長。 電影學會啊！係 啊，電影學會會長係咪啊？有好多呢啲噶嘛，天文學會啊，係 啊 係 啊， 土風舞會學會啊嗰啲。 土風舞我想參加 喎。咁樣，土風舞以前學校一定有噶。 有 噶。有健康學會會員啊！ 健康學 會。 因為琴日咧，我講完個益生菌之後咧，好多粉絲 inbox 問我，食咩益生菌㗎你？ 正系问你啊，我都有几个。 我知点解，佢觉得食完会好似你咁靓仔， 系咪可能会去便便畅通啲？ 如果变咗你咁嘅话，就好难讲，系咪？如果好似佢咁样嘅话，就 我话俾你听，我有代言嘅吓。 你有代言咩？ 代言咩？ 不过我执咗啦。 咪就系咯，你一代言就冇好嘢。 龟速速递，龟速速递， 我知道养龟 系啊，定嗰啲咩膏啊？龟膏啊，系咪啊？ 龟不膏。 龟不灵高啊！嗰啲叫咁样吓。好啦，咁大家听住咁样十一点咧，就我哋阿博士嚟到啦，咁有树窿啦， 好期待啊！ 都系讲同爱情有关嘅。 今日呢 上个礼拜开始嘅话，其实我哋已经系即系有一个新嘅环节啦。咁啊，就系我哋新嘅课程咧，就 系 心理学啦。咁啊，每逢礼拜二咧，记住啦，咁我哋就会有一个钟头咧，都会有朱博士喺度嘅。咁啊，先嚟嘅话系连续四个礼拜咧，即系足足一个月咧，都会讲嘅就系爱情篇。上个礼拜大家仲记唔记得系乜嘢啊？ 初恋， 系咪？系啦，初完恋之后，我今日咧，哇，好 快 就换翻恋啦， 好趁今日嘅天气， 初完咁快失啦， 因为失恋总若在雨天，冇错，唔知点解系会咁样嘅。咁当然亦 都 有好多 落雨 嘅，系啦，而每一次嘅话，佢都会教我哋啦。咪上个礼拜嘅话，即系因为上一次嘅话，我哋讲紧即系初恋嘅话，就教咗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嘅一个效应啦。今日咧又有另外呢个课程噶噃，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密切留意啦。 系啊，同埋最后五分钟教我哋咧有个练习， 冇错， 真系好好。 我想问今日嗰个练习会系心灵系重复上一次温？ 你想知啊？留意一阵间。 哎呀，好紧张啊，好想知啊！ 你咁 样 喐， 咁样喐下啊嘛，配合下马老师啊， 好喐紧。 系啊，嗰啲咩卖葫芦啊？ 好，留意住。 咩卖葫芦啊？ 嗰啲咧叫咩 葫芦？卖 咩 药？ 卖咩药？卖 葫 芦。 卖葫芦。唔可以坐得太阿马老师太近嘅， 我琴日都话噶啦，琴日我提咗你啦，系要传染噶嘛？嗱，讲错少少都冇所谓嘅，不过有阵时有啲嘢咧搞错真系唔系咁好啦。网上有个女仔分享咗，不过啲网民就话有疑点，点会咁噶？咁样，我想问大家咧，去旅行尤其是都重要嘅，咩坐飞机啊，好多嗰啲 trip 嗰啲咧，有冇记错资料噶？嗱，记错资料咧系一件非可以好大件事嘅。咁个女仔就分享翻，好黑。啊咁样日本旅行，去到机场咧啊，所有嘢都过晒，嗱过到吓、啊、入咗去，行李寄托到，跟住埋到上登机啦，即系叫最后个，只系咧俾个入去个空姐门口睇一睇，叭叭咁啊入得噶，话俾佢听，小姐啊，你系听日咁样。咁所以就傳啦，我係啦，啲網民就 因為你已經俾登機證你嘅啦嘛，登機證 會 係 之前一路入曬，點會去到最後關頭先至係咁樣咧？咁樣，咁佢就話即係所以勸大家咧就睇清楚啲資料。嗱，呢個真係冇試過，我只係唯一試過一次咧，去到都要翻轉頭，因為嗰次嘅日期咧。个 passport 又讲紧，原来系唔够时间啊！即系我见到未系未过嘅，但系原来咧系要有一段时间 都有效先至叫做未果， 就好惊。 咁点啊？最后有冇得冇得去啦？ 吓， 冇得去啦？ 冇啊！你 冇噶啦， 搞 passport 系啊，佢唔俾你入境噶， 美国冇情况， 唔俾你出境噶，系啊， 哎都冇用噶 ，boy 爸爸爸爸等紧我唔得噶。 我反正就试过一次咧，都见唔到睇错咧，即系嗱，譬如个去 check in 完啦，咁佢俾个 boarding pass 你，譬如话喺机一二三咁样去上机嘅，咁我就一直就去揾一二三啦，咁我就坐喺度做慢条斯理，买杯咖啡。坐喺度睇书啊，咁样，我心谂，咦，又话机一二三啊，点解冇人嘅？即系等我好耐，差唔多半个钟又未有人，十五分钟都未有人。之后原来我去 check 咧，佢先插个牌话，原来喺半个钟头前咧改咗去可能三二一咁样。 我都试过， 我就即刻用十分钟时间由一二三跑去三二一咯，好惊嗰阵时。 你唔听住嗰啲叮叮叮叮， 佢冇啊，好似 咁衰，唔系佢一定会要广播噶。 冇，因为机场唔算大嘅，我谂，因为就济州岛就系、 是。哦，细嘅机场，我都试过，我都试过。 佢就咁插个牌喺前面， 系 你只要走埋去望先见到，仲要。真係你真係可能要識英文先得咯。如果譬如有啲老人家佢又唔識英文， 好驚噶嗬， 好驚啊！第一次咁樣，不過好彩真係個機場又唔係好大，咁之後一二三走去三二一，其實都可能五分鐘之內都啱，即係你跑過去。 哇！如果你遠啊，你仲慘啊，拖住曬啲嘢。我又試過有一次啊，嗰次唔知咩機場，我好少咁奶奶行嘅，但係佢又唔知太 relax 啊，睇下呢樣，睇下嗰樣。突然间咧，隐约听到好似嗌一个类似我嘅名咁，佢话就 梁启章， 周嚟即系 last call， 买 call， 买， 又会有 waiting for you， 买两， 哇，系真系 好惊，再望一望死啦个 仔 ，no call， 又唔知个 我 passengers are waiting for you， 买买 ，you are really late， 唔会讲得太 迟 ，we don't wait for you anymore，bye bye，you go back home and eat。啲咩咧？啲锅咧？自己谂啦。 呢啲咁样嘅 年终提 feel 入嚟， 中途迟到或者即系唔记得晒啲闸，搞错晒，好麻烦。 系我试过有一次嘅话，我唔知记得，我好似佢讲过噶。咁就系你有冇试过去过啲机场咧？虽然佢哋嘅广播一定系用英文，但系入 佢啲口音系 accent 系 唔知佢嗌你嘅系啊。 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咧，就喺尼泊尔，不过讲紧啦，好耐之前啦。因为咧，佢嗰班机唔知因为啲咩事嘅话咧，系 delay 又 delay。delay 又 delay， 我哋所有嘅人嘅话，其实就坐晒喺个 lobby 嗰度，一口等紧咧，就喺度上飞机啦。哇，其实最恐怖嘅就系乜嘢咧？你见到嘅就系、是，明明系自己应该会上嘅嗰班机啦，见到咧就系有一个着住 拖鞋， 一个人字拖鞋嘅人咧，就用一把梯啊上嗰度， 咁搞笑， 带嚟咁去哼我机翼，总之佢哼我机翼啦，唔知佢要打啲咩落去啦。跟住我哋心谂啦，就系话死啦，如果一阵间。call 我哋上嘅话，你上唔上？大家就喺度倾紧呢一个问题。但系因为咧已经 delay 咗好耐，甚至乎谂住佢应该都会俾我哋上嘅话咧，佢竟然同我哋讲嘅就系话，都系始终系 security 嘅 reason 啦，所以咧我哋就唔可以再俾你哋上去住。咁啊，直至到咧我哋嘅 check 所有嘅嘢咧，我哋都觉得安全啦，我哋先会俾你哋。咁咧就会系将所有嘅飞机餐就攞落嚟俾你食。咁啊就大家又派面包啊，又派嘢饮啊，咁啊安抚下大家嘅情绪啦。咁但系当然大家都仲喺度倾紧嘅就嗰架机咁嘅款， 真系觉得好恐怖啊！真系。 咁跟住咧，你就会耐唔耐听到嘅就有啲咁嘅广播，就系、是、永远都系咁嘅。你啲生长条纹。 完全听唔到啊，系啊！ 你哋永远都听到。 Ladies and gentlemen， 同埋最后一句咯，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但系中间唔知佢讲咩。 我哋揾究竟系边个？佢讲紧边班机啊？系咪我哋嗰班机啊？跟住唔知点算好嘅就，正系你大家好彷徨、好无助嘅时候嘅话咧，就有一啲嘅空中服務員就同我哋講嘅就係啦，而家可以大家預判就係上機啦，嚇咁樣咯。嗰次係覺得係好慘同埋好笑，因為就算佢講邊一班機，你都只係聽到呢啲聲啫。做乜？我唔好，佢個麥可唔可以好啲？ 或者個喇叭係好差嘅？ 我就聽唔到，我就唔係英文，係普通話。嗰次咧，第一次坐飛機啊，同成班同學四個人就走去白雲機場嗰度。之後嗰時咧，一去好興嘅，去到機場就買飛，唔知去邊度有飛就買。 哇！ 機 場 係啊，係啊，買飛機票啊。 哦，即係去邊度唔重要。 點解啊？ 率性， 因為我哋好率性。係八十年代頭嗰時。 你唔似喎，你點率得起啊？ 率咗，率一交啊！ 去到坐喺度啊，即系真系第一次搭飞机啊，完全唔知道啊。 你仲要第一次搭飞机，唔知道自己飞去边咁嘅嘢，你要做。 嗰阵时买咗机票啦， 我唔信。 买咗机票啦，咁啊第一次搭唔识嘅，即系所有规矩都唔知道，咁啊坐喺度等啦。等咩呢大家都唔知道，譬如话我哋四个四都未搭过飞机，就坐喺度等， 搞 突然间 上 到 啦， 未啊， 未 啊，坐喺度等 啊，买机 买 飞机 票 系啦， 譬如话去桂林咁啦，咁我哋就坐喺度等啦。 但系边个闸口你都知噶？ 我哋喺广州飞啊，内陆机啊，唔使啊，有回响净得噶啦，有回响净得噶啦。咁啊，冇嘢啦，突然间听到梁志章，你离开。 唔好嚇我哋，我哋都冇同你去。你嗌你自己个名字。 喂，你头先听唔听到好似 马小强？ 听唔听到有人嗌你啊？ 你在哪里？ 跟住不是在洗手间。 跟住我哋话都冇人识我哋，点会嗌我哋啊？ 马小强， 你明唔明啊？ 系啊， 我冇谂。 马小强，快一点！ 你是不是晕倒在洗手间？ 你屙完未？ 跟住咧，有个人啊，有个女仔啊，揸住个牌啊。 梗系啦，因为你啲行李入咗咧，你唔可以唔上机 啊！ 佢哋惊过你啊！ 周围问我哋， 好麻烦， 你吓死人。 跟住又话我哋嚟个名，好嘅，咁啊即刻跑上去。咁一上到飞机咧，好笑， 冇人望住你哋。 即刻叫我哋踎低， 点解啊？ 即刻起飞啊！ 哦，因为惊人跳。 哇，未试 坐都唔坐得啊？ 唔坐得噶，即刻踎低喺个飞机上面。嗰阵八十年代，系嗰阵八十年代，喂，全部踎低。 咁几时先坐得低啊？ 全程都踎低啊！其实系惩罚你啊嘛， 系我喺度玩嘅。 因 为 佢知道，佢知道你第一次搭飞机。 你四个手包。 跟住话呢个值得耍， 我俾佢坐，踎啦叫佢踎啦， 系喎。你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啊，马老师？ 依家佢中意话俾我听，个 厕所都冇俾佢去。 如果嗰个空姐系睿睿前辈嘅话，就系咁嘅。 你死梗 啦！其实我想话俾你听，嗰个咪就系我。 点会踎低啊？ 之后你起飞啊？ 我都唔俾你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好快会公布应对本地多个行业和工种劳工短缺的方案，包括有限度输入劳工。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强调，大原则要保障本地工人利益，涉及三方面。第一，保障本地工人就业优先，如果要输入劳工，只针对人力明显不足的行业。第二，要保障本地劳工的工资收入，输入劳工的工资不能低于相关职位的工资中位数。第三，要以培训和增加本地劳工为主，引入外劳只是辅助和非永久措施。政府会继续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工作，包括和业界扩大招聘和培训，增加技术，简化工序，改善工作环境，推广科技应用等。李家超又强调，政府在处理劳工问题上有和业界不同代表沟通，亦重视劳雇会的角色。曾经在三月到日本福岛县交流的香港核学会主席陆炳林说，当地对食品进行大量辐射检测，相信受污染食品运到香港的机会微，但是为保障市民健康和作为负责任的政府，特区政府作出预防性措施是适当。对于当地主要检测七种放射物质，陆炳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交流时曾经向对方提出，即使实验室检测效果良好，但核废水真正大规模排放出海时，应该检测更多种放射物质会较稳妥。他说，当地每日做大量检测，但当然不能够单靠日本一方，本港亦需要作出回应，最后仍然有待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认为市民无需太担心。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被人用喷漆涂鸦，警方拘捕一名男子。 清晨五点几，警方接报，一名男子用白色喷漆在领事馆的外墙和大闸喷字，他其后被领事馆职员制服，警员到场将他拘捕，涉嫌刑事毁坏。据报将在今个月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回应有关中国在古巴修建间谍设施的报道时说，中国在古巴的做法是致力在全球扩大军事存在的一部分，但是美方已经透过外交努力减缓了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白宫就说相信有关报道不会影响布林肯的访华计划，又说总统拜登仍致力于保持两国沟通渠道畅通。中国外交部之前说，无论美国怎样造谣抹黑，都破坏不了中国和古巴之间的真诚友谊，亦掩盖不了美国对世界各国进行大规模无差别窃听窃物的斑斑劣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仍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30。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32点，跌72点，成交金额2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8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4.2，升5.8；盈富基金19.64，跌6仙；美团127.8，美团最新127.9，升3毫；友邦保险81.05，跌5毫；阿里巴巴84.45，升4.5；恒生中国企业66.64，跌2.6。南方恒生科技3.908元，升2.8元；中海油11.28元，跌4毫；快手58.95元，跌7毫；中国石油股份5.56元，跌1.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39.48，瑞士法郎0.908，加元1.338。人民幣7.165，英磅對美元1.253，歐元對美元1.077，澳元對美元0.674，新西蘭元對美元0.611。日經平均指數報32,946点，升512点。港金報18,300元，跌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57.89美元。卖出1,95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啊，就系、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劳压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山道对出。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就车多缓慢。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 咁葵涌嘅梨木道有爆水管，梨木道下行近住石荫商场对出一段全线封闭噶。咁揸车朋友可以改行童子街。咁另外梨木道上行去翻大白田街方向，近住石荫梨木道公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系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啦，长沙环嘅荔枝角道兴华街交界有水管急收，咁而家交界位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常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为了无领退休金，由魏晨饰演的元武决定在出租屋收埋他走后出亡的父亲尸体。 我知道错了，不要丢下一个人。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在香港，去到哪都有开心的理由，有本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食到边玩到边，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鱼，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啊！ 骏马强。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天有不测风云吓，咁酷热天气警告之外，雷暴警告有，成到今日11:30。头先咧，小羊羊话出边咧砰砰声，系咪啊？已经落到吓、全地都系湿晒啦吓， 落到我哋嘅同事都湿晒啦，膊头都湿晒， 阿欣欣啊，欣欣啊， 系啊，欣欣、啊，快啲麻烦哥， 好奇怪嘅就系左边嘅膊头系右边嘅膊头湿咗， 系咯，一笪仔 喎，系啊，好奇怪嘅，佢应该系同女同事一齐翻嚟， 发遮遮咗女同事可能吓 ，OK， 有时你会咁样噶嘛，有一边膊头你会湿噶嘛，系咪？咁你知。 宁愿遮佢啊，自己湿晒啊嘛 ，gentleman 啊嘛，老师就 gentleman。 然后个女仔话：，咦，话你湿晒，我跟攞张纸巾帮你抹。 谂多咗，谂多咗吓。不过有时我都中意留意啲职场文化，睇下人哋公司发生嘅事情啊。因为唔同嘅公司有唔同嘅文化啦。今日咧喺讨论区咧，有个女仔就留言啦，佢话咧最近咧公司嚟咗嘅新嘅 admin 嘅。我谂应该系都有啲权噶啦，咁样吓。咁呢个 admin 嘅叫做佢形容为中年大婶吓，并无贬义啊吓。但佢当然佢唔中意呢个人先会咁样形容啦。佢 admin 嘅大婶，佢喺翻工咧出咗张 memo， 写咩咧就话 唔可以着背心。 各女同事类似咁啦， 要着长裙， 不能着短裙。啊，佢嘅原因系咩咧？佢两个原因嘅，就话影响公司形象，第一，第二咧系令同事失去专注力，或者影响公司嘅同事嘅专注力。咁嘅 写到咁白啊， 系咯， 系啊， 哦，使唔使写到咁白啊？唔可以着短裙咪算咯， 系咯，同埋佢咩公司嘅咩形 象？系啊，我都系咁话。 嗱， 有咩 想 讲 呢个中年大婶咧？佢肯定冇听我哋上个星期嘅。阿龙阿龙， 树 窿树窿 与阿龙阿龙， 因为你越叫人唔 做， 啲人就越要着短裙。 咁你讲得啱啦。于是咧，有佢话咧，啲女同事即刻话：，不如我哋听日约埋全部一齐着短裙睇下佢哋， 系咪啊？ 请唔请人啊？ 你作为男同事梗系好开心啦。其实我怀疑呢个阿婶佢系同啲男同事夹埋啊。 嗱，佢哋真系着短裙嘅，系啦。 其实你冇睇低啲男人啦，点会一条短裙失去专注力都要做嘢？ 嗱，真系啊， 真系。 我可以分享一下嗱，我可能嗰个年纪比较细啲啦，读紧书中五、中六嘅时候咧，有位教中史科嘅老师咧，女仔嚟嘅，都系哇个 年轻嘅， 年轻嘅身材好好嘅， 哇！ 隻腳好幼嘅，把聲仲要係好好嬌㗎， 好文啊， 上堂啦。但係咧，好似我唔係 讀，跟我哋講職業之志。 我唔係我唔係讀中史啦。咁但係咧，係個中文科嘅阿 Sir 啊，同我講，佢話：哇，你諗下，如果我佢嗰班學生，我點上堂啊？仲埋個老師 成，阿 Sir 點同你講埋啲咁嘅嘢？ 講到阿 Sir 就係 咁，我哋而家 我唔開啦，咁唔開名。但係你明個老師仲要做咩？著住條短裙，佢坐喺個老師台，翹住隻腳。 哇！ 你諗下，啲同學仔血氣方剛，點上堂啊？ 係啊， 真係㗎。 咁但係你記到今日喎？ 喂，但係 諗下，我係隔離班嘅，我唔係上佢堂，我都記得喎。 咁但係校長唔會有啲咩説話咩？ 咁啊冇， 校長都 like， 校長都 like， 可能佢 係啦，可能校長都中意， 校長都 like。 所以我覺得唔係㗎。即係我唔贊成阿 Michael 所講嘅，因為我會發覺嘅就係有好多嗰啲喺辦公室裡面嗰啲咧，著嗰啲性感小背心嗰啲小男妹咧，係特別多男同事會圍埋去幫手做嘢嘅。 今日食唔食飯啊？我買多咗個檸檬茶飲啊嘛。 所以冇可能嘅，你話會唔會一條短裙啊？可能未能夠滿足你啦。但係其實我諗其實少少 滿足到我啊，一定係啊，我認啊。 嗱，咁我明啦。 小狼狗已經 係啊。 留曬。 我先話下個星期著條小短裙， 即係你覺得阿中年大嬸係啱啦，係咪咁講咧？即係如果係咁。即係佢， 喂，我唔係同你討論話中年大嬸啱唔啱？即係我話俾你知嘅就係話，其實你話講緊嘅就係，唉，點會得一條短裙嘅話，就會搞到大家都會 冇 專注，即係冇嘢專注做得， 係 會嘅，係會嘅。即係我想講嘅就係，即係我親眼有見過嘅就係，有啲女同事啦，唔知點解喎，身體好好噶，佢就算個冷氣開到有幾大嘅話，佢都可以著吊帶性感小背心翻嚟 嘅， 而係唔需要話有啲披肩啊遮住，仲要 係 招。招摇过市，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 行过去另外啲 department 嗰度，你系睇到啲小狼狗咧，就喺度睇，跟住咧 流晒口水， 向后望。你话有冇令到佢唔专注咧？ 佢 哋 啲声系特 别 娇俏， 冇错，讲嘢唔会好似我呢啲咁嘅，系啊！ 好得意啊，咁一大仔， 我未谂到啊！你諗到啊，我諗到啊，嗰啲咧，仲有嘅眼光咧，係嗰啲永遠都聚焦唔到。 啊、 哎呀，個水唔好洗啦，可唔可以幫我換啊？或者佢自己打 出聲， 唔係打你定住嗰個鐘。 哎呀，好痛啊！ 一年，哎呀， 之後馬老師嘅馬老師咧，好強壯，你好勁啊！馬老師就流曬鼻血嗰啲啊， 小狼狗就流鼻血啦，大狼狗就會出手噶啦。 可能阿中年阿婶就系觉得点解冇人咁样帮我换水噶？ 你又唔好咁谂系啦，又唔系咁样嘅。 阿婶当年都威过啦。 系啊，我都会觉得佢就系话，即系佢觉得如果系会令到大家会即系失去理智嘅话，佢就系咁啦。而家喺直播室里面，我有三个都觉得系，系咪？系咪得一个人觉得唔系啫？ 佢就 觉得 一条唔够，佢觉得系嘅，佢觉得一条唔够， 一条 唔够，一条短裙， 起码要三条。 我哋个广告 睇惯睇熟， 广告公司曾经有个女仔啊，辣妹嚟嘅，超短裤，坐 reception， 超短裤咧，佢又高高咁，对脚又长啦，咁啊剔住对高踭鞋，哇！你谂下喺度走嚟走去，因为佢 reception 啊嘛，好多嘢又攞文件入去啊，咁样走嚟走，哇！好开心。 我想问你会唔会提佢噶？如果你作為一個上一年紀嘅， 即係提佢唔好咁著， 係， 我覺得有一次嘅話，我見到親眼目睹一件事嘅話，我覺得係幾好嘅。咁就因為咧，就喺某個公司嗰度啦做嘢啦，咁就有一個新嚟嘅，應該係嗰啲叫做係暑假嘅時候嚟嗰啲嘅，係啦 intern 嚟嘅啫。做兩三個月嘅話，佢走噶啦。咁但係就係你知啦，外國翻嚟嘅話，小不免嘅 負面天氣， 好 open， 對對，仲要係永遠頭髮都係長，跟住佢撥埋一邊嘅。 哇， 嗰只你知嗎？ 呢一隻頭髮 小野貓， 死啦！咁樣，跟住我一見到佢就哇，好危險啊！仲要係有一日嘅話咧，好離譜，著咗一件衫嘅話咧，係打出個肚臍，跟住下半身咧就係你所講嗰啲啦，就係嗰啲性感嘅 熱褲， 爛咗嘅牛仔褲， 穿曬窿嘅。 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咧，其實我覺得你咁樣著都算啦，係咪？但係個問題係佢嗰啲 gesture 就有啲問題嘅，例如去攞嘢嘅時候講咧，佢永遠都係會趴低，即係好遠咁樣去攞 S 腰咁樣。 咁跟住我就見到有啲男同事就企喺佢後邊嗰度，即係佢趴喺度，跟住佢企喺後邊嗰度。 我望到嗰個，我覺得好唔舒服。 但個女仔係唔知嘅。 我唔知佢知唔知。 我諗知啲唔知啲。 係啦，我唔知佢知唔知。咁但係我會覺得就係話，除非我睇唔到啦。咁但係我會覺得我見到嘅話，我都係咁要提一提佢，因為我覺得有啲危險同埋有啲唔舒服。跟住就有一個上一年紀嘅一個 阿姐。 唔講啦，總之嘅就係佢同佢同我講啦，嗌埋佢一邊，佢同佢講嘅就係話，即係你今日咁樣著嘢，即係當然你著衫係有你自己嘅即係選擇。 嗯， 但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喺呢一度翻工嘅话咧，我都会觉得嘅就系某程度上你都要尊重下自己，又或者系要身边所有其他同你一齐做嘢嘅男同事嘅话，我刚才就见到有啲咁嘅情况啦。咁所以嘅就系如果系嘅话，你自己小心啲啦。咁我觉得系咁要提一提， 有冇改善？ 我觉得系好啲嘅。有第日翻嚟嘅时候嘅话咧，佢就会着翻 尽靓冷衫， 尽靓冷衫又唔止，因为个夏天嚟。咁我觉得佢真系做得。几好，系啊，冇我提咗你噶啦，系咪啊？我唔系话一定要叫你嘅，就系话你同我出去着翻件长袖衫，唔系咁嘅意思，但系即系话俾佢听嘅就系你有啲咁样嘅危险咯，系啊， 可能佢喺其他嘅地方或者平时系咁样着，佢即系冇 expect 入嚟公司，其实有好多男人喺侧边一齐做嘢，因为受你影响， 有啲真系 有 种 磁场， 唔好啊嘛，明唔明啊？即系唔好睇，即系我会觉得就我睇住个女仔咁样，系咪？你佢雖然冇身體嘅接觸，但係你望落去嘅話，嗰、那個畫面係唔好睇嘅，係啦，亦都唔雅觀嘅。同埋你諗下，佢著條咁樣嘅超性感嘅牛仔褲，趴低嘅時候其實好容易會走光嘅。除非你真係想，即係冇辦法係嘛？但係當然唔好啦，係咪？因為我覺得喺做嘢嘅地方嘅話，你都要尊重翻嗰個場合咯，咁咯。所以其實我應該要出聲 嘅。我聽日著翻條長褲先。 嚇、啊？有咩事？ 你驚打 咗邊處？ Give me your hand, darling. Do you feel my heart beating? Do you understand? Do you feel the same? Am I only dreaming? Is this burning an eternal flame? I believe it's meant to be, darling. 网上情，人生不过是一次旅程。人生是乜嘢？概念太大了，好难讲清楚。如果打个比喻嘅，人生话是一场率性嘅旅行都未尝不可。人生就好似旅行，由出世牙牙学语开始，慢慢长成唔同嘅年龄，有咗唔同嘅人生感悟。不过做细路仔呢一段嘅阶段，可以话系人生之中最天真烂漫、最开心嘅时光。咁开心嘅时光，以后系唔会再有。童年嘅旅程被父母庇护，躺在父母嘅羽翼之下，无忧无虑，开心快活。慢慢长大成人，结婚生小朋友，呢、这个就是另外一种风景。难免有时做父母是会有无奈无助的，但对于个成年人来讲，这一段亦都是最绚烂的风光。人生的家庭、婚姻、事业大起大落，辉煌与荣誉，落寞与失意，基本上都在这几十年里面。慢慢人到老年，百病重生，风烛残年，有时都会觉得凄凉。虽然间中都有天伦之乐，有啲儿孙陪住，毕竟系昙花一现，镜中花，水中月，难免老人家会生感伤，缅怀过去。看似风光无限嘅人生，其实都不过系匆匆数十年。每个人难逃反复循环，直至终老。从另一个角度嚟睇，人生真系一种有来冇往嘅单程旅行，只系去一次嘅啫。既然系单程车票，点解唔用旅程精彩一啲？点解唔放低所有心中嘅挂虑，带上空空嘅行囊去上路？空无一物是大智若愚，放空自我系最好嘅意境。就睇我哋拥有嘅时候好好珍惜，失去嘅时候就此放下。在这个世界，一个人来，一个人走，每个人都一样。希望大家拥有一个无憾的人生。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张开了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哦，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 是否有缘和你相依？ 张玉恒嘅《驿动的心》，快乐早上十一点钟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冇错，一阵间我哋就会有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上个礼拜知啦，冇错啊，我哋嘅。Doctor 嚇，咁啊已經嚟咗啦，咁一陣間咁啊講失戀嘅呢樣嘢，人生好難避免。 我好唔開心啊！ 係啊， 你記唔記得你上次失戀嘅時候係幾耐之前啊？ 今日 唔係佢日日都失戀， 可能馬老師話係佢令人失戀啊！ 係啊， 你失咗第二啲嘢咋？ 今日冇失， 我有失， 失眠啊！ 咁快？ 咁失戀都會令你失眠嘅， 係啊， 係啊，都係其中一個。 好难受， 好痛苦， 失恋系 真 系 冇错。 点样可以面对呢啲咁嘅情况咧？咁一阵间够啦 ，Dr. Matthew 就会自有分晓噶啦吓。 先系十一点钟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我系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嗱，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搵一棵树。将你的心事同个树窿讲，它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欢迎 Doctor Matthew， 早晨。 早晨。 好啦，又开始我哋第二节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啦。咁系呢一样嘢，我相信咧。差唔多99.9%嘅人咧，或多或少点都会接触过嘅，就系、是、叫做失恋。 咁我0.1%嗰啲人喺边度嚟噶？ 未恋过， 讲得好，讲得好， 或者初恋一次就结婚， 所以我一阵间咧都会自己分享一下啦吓，咁样。Dr. Michael 就住失恋呢一样嘢咧，你点睇，或者有啲咩可以将佢学术化地去形容一下，一种咩情绪嘅咩心里边化学作用啊，定系唔知点点？ 好啊，失恋都系关于咩咧？就系 loss。当你失去一样嘢嘅时候咧，我哋嘅心都系好难过嘅。loss 系咩啊？其实都系一个死亡咯，唔系肉体嘅死亡啊，有时一个关系嘅死亡咧，所面对嘅哀伤咧，同失恋都系差唔多嘅。我哋应该会谈到啊。 Dr. Matthew， 我作为学生啦吓，我有少少有想提出，失恋除咗系 loss 咧，其实仲有阵时咧系有一种叫做被 defeated 嘅，即系例如佢中意咗， 被打败， 系啊。譬如举例，第一，原来佢唔中意我，原来佢中意咗阿朱洋洋，即系我会有一种被打败或者被人吊弃， 否认或者 即你明唔明啊？即系拣佢唔拣我，因为我真系试过呢个情况，我就会觉得点解啊？佢咁样衰，点解啊？佢好咩？ 唔拣我，你拣得好过我都心甘命抵，点知？ 你明唔明我讲咩？即系已经唔系， 你都好理智啊！你都会识得指马小吉，点解会咁 样？唔系失去咁简单啊，而系突然间对自己个价值，或者对自己嗰个叫做我咁差咩？即系有一种自我贬低咗嘅感觉。 所以都会牵涉到就系自尊感咯。当我哋失去个关系嘅时候咧，会开始质疑翻自己，点解会被抛弃嘅咧？ 点解拣佢咧？ 系啊，俾人 reject 都会开始质疑翻自己，我系咪唔够好啊？我系咪差啊？跟住不知不觉就比较啊，对方系边个嚟？ 嘅咧？佢啲咩特質我比佢差咧？嗰啲發覺開始對住時間，覺得自己唔好咯。跟住諗翻起自己之前到嘅男朋友、女朋友點樣批評過我話，所以啲人話咧失戀之後咧，其中一個狀況就咩就係、是、你都會開始不知不覺咧，有時睇唔起自己，有時自己憎自己，因為周圍身邊嘅人，你覺得我冇價值啊，所以點樣懂得去看待失戀、都係好重要嘅。 再誒對唔住，再深層啲咧，除咗係 loss 啦，或者被 defeat 咧，仲有出賣嘅感覺。出賣嚇、 啊， 即係可能我佢已經拍拖好耐，我先知咧。佢隱瞞住我咧，咁我有一種被出賣嘅感覺嚇、啊。你係我最信嘅人，點解你會咁嘅咁？ 不如咁啊，你同埋阿 Dr. Matthew 兩個傾下，我覺得好似一個 我覺得阿梁先生梁某人咧，佢最近又遇到呢啲問題。 你覺唔覺得？ 係啊， 好迫切啊！今集個迫切性咧， 不如我都 睇緊啲， 係啊 ，defeated。 我哋聽下。 既然係咁嘅話咧，究竟會唔會係每一個人？在失戀的時候的話都會有剛才以上你所說的一些問題的話、當然我們要聽一聽的就是有一位朋友寄來的信件先啦。 好啊。 Dr. Matthew, 這麼多位主持人你們好啊。我叫做 Sabrina, 今年36歲本身有個男朋友是朋友介紹認識的。我苦心自問我對他很好的大事小事我都很就他的。我哋会一起去旅行，一起倾下未来嘅计划。过时过节又要同双方嘅家人一起去食饭见面。我跌埋心水会嫁俾佢噶啦。点知有一次无意之中，我睇到佢个电话，发现咗佢偷食啊！而对方仲要系公司嘅女同事。上个月仲要几个人一起庆祝我生日。点解啊？点解要咁样对我啊？你系咪当我傻噶？系咪觉得我好压啊？成日啲人都话七年之痒，但我同佢喺埋一齐五年咋？点解咁快就变心啊？我唔明啊！我有咩做得唔好啊？再讲啊，我而家都算有一个中女，我白白浪费咗五年嘅青春喺佢身上啦。我仲可以找到一个我爱他而他有爱我的人咩？我越想就越嬲，我的心真的好痛啊！我开始控制不到我自己了。有几次我仲伤心到做傻事，我竟然会失控到伤害自己的身体啊！虽然我成日都睇啲新闻话，觉得自残的人是很傻的，但原来当自己成为了受害者。真的可以做得出这些事的。你问伤害自己的身体痛不痛，我可以很肯定地答你痛，但是怎么痛都好都不及我心里面的痛。究竟我可以怎么样？我真的好辛苦啊。 好啦，那就有位受害人啦，这个女仔啦， 叫 做 Sabrina 啦。Dr. Matthew 怎么看啊？ 咁我好欣賞咧 ，Sabrina 一樣嘢就係咧，通常我哋傷害自己咧，都一個 sign of crying out for help，我哋都係希望尋求幫助噶。佢肯寫封信嚟去尋求幫助，都係愛惜自己嘅表現咯。最怕有時啲人傷害自己咧，係冇人知，亦都唔揾人幫手咧，就更加淪盡。 其實咧嗱，即係咁講，我未試過啦。但我想問 Dr. Matthew， 點解啲人會從傷害自己而得到安慰嘅？ 係啊， 即係好樣嘢，好似好矛盾。 咪係咯，痛噶嘛， 已經有人 傷 害緊你啦，係嘛？但係點解仲要自己傷害自己？ 點解個心理點解會咁？ 身體發膚，受諸父母，明明已經被人傷害自己，點解仲傷害自己呢？有唔同嘅可能性嘅，譬如有啲個案咧，就話佢點解傷害自己呢？發覺我 numbness， 我冇曬感覺，嗰種感覺係好痛苦，所以戒自己啊，傷害自己，令到自己覺得有翻啲感覺。 嗯， 有啲咩情況咧？有啲情況咧就覺得，當我戒自己嘅時候咧，覺得我有 sense of control 啊，我能夠主宰自己嘅生命，我能夠做到啲嘢。當我失戀嘅時候，覺得我是一个受害者，咩都做唔到。有啲人咧戒自己咧，系伤害自己，觉得我有个控制感咯， 攞翻个控制权。 系啦，有啲人咧就系、是、佢戒手点解咧？伤害自己咧，佢觉得自己唔存在，成个人嘅世界咧好 empty 啊。于是觉得就系我戒自己咧，等自己好似翻翻嚟 有 个 痛嘅感 受，有痛嘅，就算痛都好啦，好过个 emptiness， 一个空虚嘅状况咯。咁、而呢个 Sabrina 咧讲得好就系、是，佢点样戒自己咧？就系、是、因为我个心。太痛了，我情愿我肉体的痛 都唔要心灵上嘅痛。咁我哋嚟讲咧，佢情况就系佢要伤害自己嘅身体，感受到自己，等自己咧离开佢嘅心灵上嘅痛苦咯。 嗯、 你哋有冇试过？有时一啲关 系，不如都可以分享一下就系、是、自己就系失恋嘅经验啦。系 啊, 啊，你侧边嘅呢一位情场鬼见到， 即刻转麦。 你仲记得佢个朵啊？ 佢个朵好难得嘅。正常鬼见愁，你讲下先啦。你嘅失恋 鬼 见愁， 揿住个嘴，我见到佢，佢有澎湃嘅思绪想同大家分享。 你令人失恋，系人哋令你失恋咧？ 系咯。 嗰次真系，但系比较细个啲嘅，系、嗯、真系诶、被离开嘅、 嗯。 被离开咧，我真系 即系人哋飞你。 系啦，咁、啊、我系第一次系感觉到咧，唔好肚饿嘅感觉。 哇！ 系啊，我未试过噶。 过几耐啊？ 几日啦？ 即系好似头先阿 Doctor Matthew 所讲嘅，就系佢只系麻木咗，系咪啊？ 冇感 觉 嘅。但系咧，嗰阵时我突然间有一日咧，我醒觉，哇！我再系咁落去咧，我惊会死，即系冇食嘢，净系饮水啊，两啖水。 但系你都肚腩， 系点嚟嘅咧？ 佢爱情有幸福咯。 我帮你驳埋下一句系点嚟 嘅？唔好意思啊。 咩心理？ 都系嗰句，好朋友心理系好朋友先会咁样互相 好心理， 好心理 啊！ 跟住我就真系觉得唔得啦。 咁你屋企系咪好担心你咯？ 唔系我自己住，我自己住。 哇，仲会自己 住、啊、自己 住 啊！所以我好惊噶，即系有一日，然后我就走咗落去食饭、 嗯， 叫咗碟饭、 嗯， 我第一次对住碟饭咧冇感觉。即系不两羹， 好难相信 啊！好难相信咁中意食嘢，竟然跌翻。 喂，咁其实佢而家喂，阿懒要佢失恋一次，唔使唔使 失 恋一次， 唔使搞到，唔使搞到阿懒要搞 即刻 K.O. 个肚腩， 好衰啊！咩事？ 即刻 K.O. 个肚腩， 我唔使搞咁多嘢。其实佢唔系咁样嘅，佢只系提早发生 Covid 啫。Covid 喺2019年 其实唔系，佢嗰餐点解对饭对嗰啲饭冇感觉？因为佢嗰日想食意大利粉啊，所以对啲饭冇感觉， 纯粹味。口唔同嘅， 但 系 点解会嗌错咗嘅？ 明明食 spaghetti， 我冇嘢讲。 食 spaghetti， 点解食得烦？ 好啦，咁啊，小羊羊咧有冇试过？ 我就嗱，我读大学咧试过，我 你飞人咧？诶， 唔系啊，我都系被离开。我觉得咧，我系第一次咧，因为可能好好爱对方咧，咁我被离开嘅时候，我系人生第一次觉得唞唔到气。我嗰一日咧系喺图书馆入边温书，谂住用温书嚟麻醉自己啦，唔得。即系一个图书馆入面都好大，冷气都好啦。我系觉得好似咧个心 压住，压 好压住。我觉得我系唞， 唔系俾人扎住系嘛？ 好想，但系就冇咯。即系人生第一次有一个咁大嘅反应，我觉得死咗点算咧？但系好彩，即系我自己即系 self talk 啦，同自己 counsel 自己啦，我就觉得 你读心理学噶嘛。 下一個 係 幫到，即係好彩，可能讀過咧就好短啦。我用咗兩三日就終於走出嗰、那個嗰、那個陰霾係啦。但係嗰兩三日真係覺得好難透氣。我係用咩方法去麻醉自己嘅位 ，direct 自己 attention 就係、是、我覺得我下一個一定會比呢個更加好嘅，同、 啊、 埋我覺得佢唔識珍惜，係、 啊、 咪？ 你就有資格講啫， 小羊羊你 呃自己， 你遇到我啦，你遇到我 OK 啦， 所以咪就係咯，The best is yet to come， 終於2023年俾我見到馬老師。 唔 係 咁，如果你嘅門檻咁低嘅話，都冇所謂嘅。 周圍都揾到，周圍 周圍都揾到。我就試過嘅，我覺得而家講翻起嘅話都有啲即係唔好意思。我覺得個失戀嗰時候嘅話，我覺得最傷得最慘嗰次嘅話又係嘅，即係被人分手啦。但問題係，仲要係睇到一啲自己唔想見到嘅嘢，係、嗯、啊，咁我就唔詳細去講出嚟啦。咁但係嗰陣時候，我係完全係失去理智咯。 嗯、 例如嘅就係好多時候都會聽人哋講嘅就係話不斷咁樣打電話去騷擾人哋啊，喺、人哋門口度等人哋翻嚟啊，做盡呢啲事。同埋佢就唔知點解嗰陣時候我曾經係會成日都會覺得嘅就係話唔係嘅唔係嘅，佢、只不過係喺呢一段時間嘅話係去俾嗰個小妖精迷惑咗嘅啫。系啊，只要我努力嘅话，佢系会翻嚟嘅，系会咁样啦。但系当然到最终嘅时候都系失败而回咯。 所以系啊，甘心嘅感受 系唔甘心，同埋系失去理智咯。 我好惨咧，嗰阵时咧揾咗个新嘅屋啦，同佢一齐。咁你一齐揾一间屋，你当然希望第时一齐住噶啦嘛。咁仲一齐揾好多家私啦，包括个天花板咧贴咗啲星星啦，即系全部都系佢拣嘅。然之后当间屋终于就嚟可以入伙嘅时候咧。佢揾咗第二個啦，咁於是咧，我一個人坐咗嗰個已經裝修咗八九成嘅屋嗰度喊啦。咁從嗰晚之後咧， 我唔想出街，日日坐喺度望住佢揀嗰啲家私啊、星星啊， 嗯、 坐喺同一個 corner， 每一日、嗯、每一日放工就坐喺個 corner 望住間屋咯，即係跳唔翻出嚟，跳唔翻出嚟、 嗯， 因為全部嘢都一齊揀，咁、嗯、變咗 幾耐啊？維持， 直到我後來遇到另一個啦。 都 快 嘅， 依 第二日做，第二朝起身就冇事啦。 冇 事 ，baby， 冇事过。 我都有经历过，同你一样，不过我就唔会俾自己出卖。中国人咁样，睹物思人，你越见越伤心。 冇办法啦， 我帮你， 你唔好拆咗嗰啲， 嗰啲 唔 系， 系啊。 点解唔得啊？点解唔得啊？ 买麦克唔够高 啊， 唔够高。 拖你啊嘛， 未识你住啊， 一刮就甩啦。 不过佢又讲得啱，如果我冇遇到下一个，可能我唔知会点咯。 系 系， 你点会唔会遇到下一个、啊？ 你第二次都遇到啦， 系 咪 啊？ 点 知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再下一个，系咪？ 系啊， 唔好担心，唔好担心。 好，翻嚟我哋由树窿里面再倾下失恋呢样嘢。OK。 能怪他。烦厌吗？恋爱也很可怕，相恋游戏不可任性吗？年岁他流转吗？若然流泪有他珍惜吗？担惊恋爱受怕，有一些有一些想我吗？躺床前欣赏的满月，泪水退一下，夜风吹熄晚霞，无言的心爱抱着我好吗？道理亦都下，只留情话。伸手拥抱，停留在我家，沉重假如太差，都怪我好吗？不可嫌弃，好好游戏吧，谁换话还是他？有无言大雨下，冲动心 十一点半，阿马老师咧决定下一次咧，即系再失一次恋，即刻冇咗个肚腩， 系啊，即刻瘦晒。 最有效嘅方法就失恋，帮自己减肥。 我觉得系噶，查饭 冇 胃 口食嘢， 冇错吓。翻嚟大半，我哋树窿里面倾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很快会公布应对本地多个行业和工种劳工短缺的方案，包括有限度输入劳工。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强调，大原则要保障本地工人利益，涉及三方面。第一，保障本地工人就业优先，如果要输入劳工，只针对人力明显不足的行业。第二，要保障本地劳工的工资收入，输入劳工的工资不能低于相关职位的工资中位数。第三，要以培训和增加本地劳工为主，引入外劳只是辅助和非永久措施。政府會繼續加強職業教育和培訓工作，包括同業界擴大招聘、培訓增強技能、簡化工序、改善工作環境、推廣科技應用等。李家超又強調，政府在處理勞工問題上有同業界不同代表溝通，亦重視勞顧會的角色。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很快会公布私人发展商参与兴建资助房屋先导计划的细节方案，将以提速、提量、提效为目标，增加整体资助房屋供应的效能，最终细节即将敲定。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又说，发展局昨日宣布成立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以统筹倡导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说明政府对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的决心。他已经要求统筹办事处在今年内制定和公布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及具体计划，全力提速、提量和提效。他重申北部都会区的发展非常重要，不单是土地和房屋的重大来源，亦是本港产业发展的关键引擎。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兴建公营房屋的计划由上届政府提出，正按程序处理，过程中亦听取广泛意见，包括支持和反对意见。又说无论如何，今年九月会收回高球场的32公顷用地。他又说高球场有两个18栋世界级场地和一个10栋的旧场，已经足以用作举办大型赛事。对于律政司向法庭申请禁制令和临时禁制令，禁止四项同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有关的非法行为，李家超回应说，由于涉及法庭程序，现阶段不适合发表意见，但是强调政府有责任和义务主动维护国家安全，所以作出有关行动。NBA 总决赛第五场，丹佛金块94-89击败迈阿密热火，以场数4-1胜出，首次夺得总冠军。中锋祖杰独取28分，并取得16个篮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53点，升49点，成交金额4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6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6点，升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4.8，升6.4；盈富基金19.75，升5仙。阿里巴巴85.4升个四，美团128.9升个三，恒生中国企业67.1升两毫，友邦保险81.7升一毫半，南方恒生科技3.95升7.2，中海油11.3升咗3.8，快手59.15系跌咗5毫。中海油是11.3跌了3.8，中国石油股份5.55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39.36，瑞士法郎0.908，加元1.336，人民币7.158，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兌美元0.676，新西兰元兌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3020点，升578点。港金报1831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34美元，卖出196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对出咧，较早前有收树工程嘅，咁而家已经完成咗。咁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一带封路重开，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维利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葵涌的梨木道由于有爆水管，梨木道下行近石荫商场都是全线封闭，揸车朋友可以改行童子街。另外梨木道上行近大白田街，近石荫梨木道公园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一带比较车多。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一段就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尚德村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郭平领衔主演，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大喷子，善于审讯、追踪信息，三叉戟之中口才最好的一个。在他盘问之下，犯罪分子都会一一招认。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好，继续我哋第二 part。阿马老师啊，其实你对啲饭冇感觉，系咪争一块鸡扒未嚟？你要等埋块鸡扒先食。 Got the bad feel， 可唔可以帮我赶紧出个窿？ 其实不如讲下啦，即系其实失恋系咁痛苦啦。诶，呢一个咧，应该系相信嘅，就系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嘅一个课题嚟嘅。咁、其实可唔可以嘅，就系对应住头先咧，我哋都同大家分享过嘅，就系我哋失恋嘅时候咧、分别嘅就系食唔落饭啦， 唞 唔到气啦，失去理智啦，甚至乎嘅就系唔甘心啦，仲有就系 Michael 嘅就系嗰种嘅就系睹物思人啦。呢啲其实系啦，哀伤啦，系咪都系其实大家都会面对嘅，就系啲相同嘅一啲嘅感觉或者系啲反应嚟嘅。 咁可以同阿请教阿 Brian 啦、，Brian 想多年读书咧，系咪有一个理论咧？就系讲，当人面对一个 loss， 一个失去咧，我哋会有经历过五个阶段嘅哀伤。 冇错，呢个悲伤五部曲，我可以讲下边五部曲先啊。 好啊， 好，第一个咧就系 denial 啊，否认啊，即系唔会嘅，佢唔会离开我嘅。咁啊，否认完之后咧，就会到第二个阶段，就呢个 anger 愤怒啦。之后就咧，头先阿刘宇前辈讲嘅讨价还价 bargaining 啊，佢应该会翻嚟嘅，睇下做啲咩嘢先。 我唔甘心 啊！ 之後第四個 stage 就係 depression 啦，會即係抑鬱啊、壓抑自己啊。最後第五個亦都係最好嘅 stage， accept 咗呢件事啊 ，acceptance 接受咗。 咁 recover 咧？ 之前去到 acceptance 嘅時候就已經係 recover 嘅開始啦。 會唔會有人唔 recover 㗎？ 有啲人係停留喺過去咯，有啲人就係唔開心，係好長時間都會有噶。咁但係最理想就希望就係、了解自己嘅情緒，去接納自己嘅情緒。頭先呢個 Sabrina 佢個案咧就係佢用嘅方法咧係幫自己離開面對嘅情緒，但係其實最好嘅方法就係咩？就係接納佢、認識佢，然後再 move forward 向前行咯。咁我想講翻少少咧，頭先話 Sabrina 去傷害自己咧，都有啲咧懷疑下嘅。就係咩咧？咩情況之下咧，我哋會傷害自己啦？好多時候咧都有啲 pattern 嘅。Sabrina 可以懷疑一下，就係何事、何地、何人？當你傷害自己嘅時候咧，係咩情況會常有嘅？當你傷害自己嘅時候，係啦，咩地方啊？通常你所謂喺街度噶嘛，可能屋企啊、自己間睡房啦，咁啊，係啦，幾時啦？咩時間會多啲啦？咁你發覺啊、有啲 pattern 出現咗，譬如可以啊，鬱鬱講話自己嘅時候咯。或者當我夜闌人靜咯，或者當我睹物思人嘅時候咯，或者當我心裏有個窿 loneliness 嘅時候咯，咁你懷疑到嘅時候咧，就係 before 呢一啲 trigger 出現嘅時候咧，幫自己做一啲嘢去處理翻。咁我哋而家都可以探討嘅就係啊，我唔用傷害自己嘅方法。仲有啲咩健康嘅方法咧，可以处理自己啲负面嘅情绪嘅？ 千祈唔好用自残嘅方法，千祈唔好用。咁有啲咩健康嘅方法咧？都得咩？ 系啦，咁咪不如我问下你哋啊，你想当年分手好难过啦，但系调翻转都有啲方法咧，都要帮自己舒缓翻嘅。每人谂一谂一个方法，每个人都唔同嘅。我嚟讲做咗之后咧，个心咧系舒服啲嘅，冇咁难过啲嘅、 我讲先，好，同啲姐妹图闹佢。 系呢、這个女性咧常有嘅，我以前咧唔开心咧，我试过同个老师讲，我有两个原因咧唔开心咧，系唔会同人讲嘅，一个系骄傲，一个咧就系、都系出于善意嘅。你估系咩原因？骄傲先啦，点解你唔开心咧？唔同人讲嘅，我嘅原因系因为骄傲喎。有咩原因你估？ 因为唔想俾人哋觉得嘅就系你一个失败者啊。 系啊，觉得自己脆弱啦，但我仲衰。我成日心谂，我都唔系蠢仔，我唔识解决嘅嘢，我讲俾人听都解决唔到嘅啦，讲嚟做乜鬼啊？呢个系自己嘅 pride 咯。第二个原因咧系出于善意嘅，就是、因为诶、我都唔开心啦，再讲多个俾个人听，咪多个唔开心咯。 即系唔想旅游 咧，系啊。咁、但我大个咗发觉又唔系、啊，咁我记得一个老师当时讲得好嘅，佢话啊，如果我唔开心同你分享咧，你介唔介意啊？我梗系唔介意。如果一个我敬重的老师他不开心，他信任我和我分享，我不知几感恩、那我老师说就是咯，如果你是好朋友的话，你不开心这个从来都不是 burden， 不是负担来的、反而你的关系是更加深厚、你想想你最好的朋友通常是什么？跟你经历最失落最痛苦的时候、他陪住你，你的关系才更深更进一步、所以同你一样就是、大个了不开心会跟人讲，刚才说骄傲就发觉不是、我不开心的时候呢，我大个咗咧，发觉我讲下讲下咧，系叮一声讲咗个答案出嚟、但系你唔讲嘅时候咧，你自己一个死胡同。咩中国话咩钻牛角尖咧，越谂咧就越窄。但系发觉当我慢慢讲出嚟嘅时候咧，啲嘢拉翻阔咧，有时系自己帮翻自己。咁、所以大个仔咧，即系主要就分享嘅。 钻牛角尖真系几好。有时自己埋喺度谂，同埋嗰啲悲伤情绪会膨胀啊！嗬，嗰度系咪？即系自己本来系。可能是零度到一度两度，但越想就越不开心，在他心里面呢、有个 self talk 呢就话自己、他都不喜欢你啦，咩咩咩，咁越来越不开心。我会选择怎样呢？我会选择去一些我自己喜欢的，譬如海滩啊、或者山顶下一次啊，咁即静静地过一些 me time， 等那种的不开心慢慢是消退咯。我不知道行不行，但我曾经是这样做过。 有啊，这研究发现呢，接触大自然呢又真的可以有疗愈的作用。 听海浪声啊，雀仔声啊， 我哋压力会少啲嘅，同埋啲人研究發現咧，就係如果你病咗咧，接觸大自然咧，你病康復都會快脆啲嘅。同、埋你個人咧係冇咁執著嘅，接觸大自然咧，發覺自己啊，原來其實都係自己好渺小。 係、 你唔開心啲嘢放到好大，所以大自然都有療愈作用。 唔食飯嗰個做咩叉住條頸？ 唔係，我就我好少講俾人聽嘅，然後我。通常是啊、即系唔开心啊，失恋我好真系唔会讲嘅，唔同人讲嘅、然后我自己搞掂。 咪就问你用咩方法啊？头 咪就系自己咯。 其实咪就 系 当初 Matthew 所讲嗰样嘢， 冇方法就系我嘅方法啦。 唔系啊，我明白，但系你嗰个心态系乜嘢？点解你唔同人哋讲啊？ 系因为你觉得人哋帮你唔到啊，定系其实你好骄傲啊？ 我唔系骄傲，我唔惯讲嘢俾人听，真系唔习惯。系、哦、啊， 咁面对系咁样嘅朋友嘅时候，我应该要点样咧？ 咁啊，咁啊，总会有好似小处啦。可能有啲人就唔惯同人分享嘅，咁、自己同自己相处啦。咁其中一啲疗愈嘅方法咧，就系、其实最重要咩？就系、你要去 process 翻你自己一啲伤痛嘅经历咯。有啲人咧 full 同人分享嘅，有啲人咧可能攞张纸写低成个经历，我有啲咩感受、咩经历过，然后写完之后咧做个仪式、做个 ritual，就将封信冚埋佢，摆落信封度封咗佢，然后撕咗佢，掉咗佢，你就发觉啊，我经历咗啦，我接受咗啦，我 honor 翻自己嘅感受，然后我愿意放低啦，呢个都系一个方法。 嗯， 如果听 Dr. Maddy 你咁样讲嘅话，你总要有一个宣泄嘅途径，系、嘛？可以系同人哋，你要处理佢嘅。如果唔处理佢嘅话，会有一啲咩嘅后果？ 就系、心理学家好出名一句说话 ：What you resist, persist、 嗯。 你越抗拒嗰样嘢，嗰样嘢就继续缠绕住自己。 即系永远唔会停， 系啊，要阴魂不散咁样。有时喺潜意识度，有时喺你意识度，令到你觉得哎呀好辛苦，因为你冇处理过。 嗯，不过 Matthew， 但系有时咧我都明嘅，你比如可能讲紧嘅就系话最好嘅就系揾人倾啦。但系其实咧，作为你嗰啲朋友嘅话咧。每一次出嚟嘅時候，你都係講同一樣嘢。其實有時 有失戀， 同埋最慘嘅仲要係，喂，我唔認同你同嗰個人喺埋一齊啊！我覺得嗰個人係個渣男嚟嘅，你點解仲要係不定咁樣，就係唔可以放手咧？咁即係呢啲又係啲咩嘅情況咧？即係點解嘅啫？明明嗰個人係唔好噶啦，你都係分唔到手。 即係個個都睇得到，點解淨係你自己咁執 迷？點解係會執迷不悔嘅咧？ 咁又要請阿 Brian 啦 ，Brian 想當年有冇託過一個？理論就叫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有啊，呢個 Stockholm syndrome 啊，嘛？咁其實呢個 syndrome 咧係講緊一個即係有兩個角色咧，一個係被害者，一個加害者啦。我哋成日話呢個 syndrome 入面咧，被害者咧對呢個加害者咧係產生一個好奇怪嘅同情啊，或者中意咗佢嘅一啲反應。因為譬如加害者加害你，你應該好憎佢啊，哇咁樣對我嘅，我真係好想好討厭你啊。但係反而咧，即係譬如係出現一啲喺綁架嘅案件入面咧，嗰啲被綁架嘅人質咧。会同情咗嗰、那个 绑架者， 绑架者，甚至乎有啲咧系会帮佢讲好说话啦，唔告佢啦，唔出庭去告佢啦，同埋爱上佢都出现过嘅，系咪好奇怪啊？点会咁嘅？ 系唔正常噶、 人嘅情绪系好复杂噶。咁、我冇记错咧，系咁美国联邦发现咧，就系、被别绑架嘅个案咧，有三分一嘅人咧都有跟呢个状况噶。 哇！ 系啊， 绑架者 系啊， 关唔关个绑架者做咗啲咩事咧？ 有关嘅，佢话咧，嗰三分一里边咧都经历过，就系绑架佢嘅人咧，曾经喺过程之中咧，对佢出于个善意，对佢好过咧，佢就变得好 complicated 啦。一方面咧就觉得好恐惧、好惊，但系当人对你好嘅时候，系当你恐惧嘅时候咧，一啲复杂嘅情绪出现咗。哎呀，佢对我好啊，慢慢慢慢咧由。抗拒到慢慢有份好感，慢慢有份爱意。所以上次嗰个经历咧就系七几年发生嗰、那个斯德哥尔摩后群症嘅经历就系四个被绑架嘅人，其中一个真系爱上咗嗰个绑架嘅人。嗰、四个人咧系拒绝警方唔上庭作证。 即系对你好啊衰下好啊，总之嘅老人家叫一啖砂糖 一啖都。所以分手啲人话分手唔系一次得嘅，要分手好几次先能够成功噶。 哦，原来就系咁样，即系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就 系 因为呢一个案件 有系啦， 咁而就被命名嘅。 系啦，亦都有人将呢个理论咧去解释一啲感情事啦、爱情事，点解咁难分手咧？有时人嘅情感都系复杂嘅。咁我想问多个问题啦，你会讲啲咩说话同自己打？气咧，当你失意嘅时候，头先好似 Brian 讲话，自己会 self talk， 遇到一个伤心难过，通常会谂啲咩说话？你觉得好有效，令到自己咧，唉，舒服啲嘅。 我瞓醒觉第二朝就见到太阳升啦，冇事 啊，新嘅一日重新开始，重新上路。 我有一句成日都鼓励或者安慰自己，就系、当你呢一刻觉得好唔开心，你问自己五年后。你会再为呢件事唔开心呢？如果唔会嘅话，咁你呢刻就唔好唔开心。 讲得好，好到我。 好， 我就会觉得就系话，我会同自己讲咯，就系话，冇人会比自己更爱自己嘅、你要先爱自己先吓，咁、就先至会有机会可以揾到一个爱自己嘅人咯。 好啊，我会话我过得到琴日，我一定过得到今日，过得到今日，听日唔会有问题啦。 好好啊，好積極啊！我有兩句嘅，一句咧 ，Dudu 姐曾經講過嘅，佢話呢個世界上邊冇人可以阻住我開心嘅、嗯，你個死佬冇我阻住開心啊！ 你個死婆都得 、啊，哇！好大智慧啊！你嘅開心係自己選擇，你唔好阻住我。第二個咧就係、是、一個嗰次喺佛經講座，有出家人講到，當你面對失戀嘅時候，哎呀覺得自己哎呀好冇用啊，自己爛渣渣，千祈唔好咁諗，你調翻轉咁諗，春去花更香啊嘛。 每一次咧，我哋嘅樹窿樹窿養樂窿咧，我哋都會有一個練習咧，等大家我哋現場聽到嘅朋友嘅話咧，可以得到一啲嘢嘅。好啦，咁至於今日嚟講嘅話咧，咪 Doctor Matthew 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一齊做嘅咧？ 好啊，當我哋面對失戀嘅時候咧，啲人話咩？有異性就冇人性。我哋而家做翻，當你失戀嘅時候咧，俾翻人性自己，就係揾翻你嘅好朋友。係做一個練習咧，試下大家咧，你覺得適合夠咧，揀個位置自己舒服嘅。然後咧，你如果個環境適合咧，可以合埋眼，揸車就唔使合埋眼嘅。都係嗰句啦。咁你試下咧，俾自己靜落嚟嘅時候咧，諗一諗、你細個嘅時候咧，兒時嘅好朋友啊，可能翻學嘅時候咧，坐你隔離位嘅好同學。或者上堂的时候一起整蛊老师的同学，你想回去读书的时候哪一两个好朋友呢？可能吃饭一起啦，放学一起去打机踢波，这些好朋友呢有什么特质的？你有没有跟这些好朋友联络的？咁随住时间过咧，你大个咯，出嚟做嘢，到到呢家呢个阶段，要你谂翻自己嘅好朋友，你会谂起边个啊？可能你嘅好同事啦，你嘅好拍档，一啲资深嘅朋友，你会谂起一个咩开心嘅经历咧？同你啲好朋友一齐嘅时候。朋友都好多种嘅、有啲系 hi bye friend， 见到面打招呼，冇乜来往嘅；有啲好朋友咧，见到面系好开心嘅。咁你有冇知己啊？知己同好朋友嘅分别喺边度啊？你试下慢慢细腻感受下自己嘅答案。你嘅知己同你嘅好朋友嘅分别。好耐以前咧，喺越南发生战争，咁当时咧好多地方咧都被啲军火好多爆炸，好多伤亡。咁一个乡村嘅地方咧，有间孤儿院，好多大人都因为战争伤亡咗啦。咁一班外国救护人员嚟到现场，发觉有几个小朋友仲生还啊。咁呢啲外国人即刻去睇啲小朋友，佢发现其中一个小朋友伤得好重。流了很多血了。咁呢啲医护人员就问其他小朋友，有边个人愿意去捐血啊？但因为当时啲外国人咧唔识讲当地嘅语言，佢用身体语言表达。当啲医护人员问完之后咧，所有人都静晒，冇反应。隔咗一阵，有个男仔自己举手，佢慢慢行出嚟坐低，咁啲姑娘即刻帮佢做一啲。工作希望帮他抽血，攞啲血帮助呢个小朋友，伤亡即系伤得好重嘅小朋友。咁好奇怪咧，帮呢个护士帮佢抽血嘅时候咧，呢、这个男仔咧个样咧系好痛苦，好惊。咁呢个姑娘觉得系咪我整痛咗你咧？咁冇几耐，当地一个姑娘嚟到现场，佢帮手做翻译啊。佢就问翻呢个小朋友：你咪好辛苦、好痛啊？跟住个小朋友搭咗去，咁呢个越南籍嘅护士笑笑口，同外籍嘅姑娘讲话：，哦，佢唔系痛啊，佢话咧，佢以为自己要捐晒身体所有嘅血去救佢嘅另一个小朋友啊。咁、那个外国人就好奇怪啦，如果要捐晒所有嘅血，你会死噶、哦。咁、那个姑娘做翻译，再问一问佢。跟住你个小朋友只系答咗一句：

Sir 齐 Sir， 早晨齐 Sir， 早晨， 好开心 啊， 啊！有冇留意住咧？就我哋今次呢啲课程嘅话，其实基本上咧系可以系同即系之前嗰啲我哋上过堂嗰啲系应对到嘅。我哋曾经有讲过有好多嘢啦，譬如可能讲紧嘅就系话有呢一个嘅拍打啦、放血疗法啦、有呢个针灸啦，仲有讲过就刮痧啦，又或者嘅就系拔罐啦、按摩啦、推拿啦等等， 冇错， 全部咧都有关系嘅， 系冇错。 嗱咁啊，当然咧就应用喺我哋平时嗰啲日常生活里面嘅话咧，今集咧我哋就集中想讲下呢一样嘢啦。先要讲紧嘅就系头先我讲得咁多种嘅嘢嘅话，都系一啲手段， 系 咪？有时候有啲有工具嘅，有啲甚至乎就用自己嘅手拍下嘅话，都可以帮到手。咁但系如果系嘅话咧，喺一啲嘅实证上面，即系话喺急嘅情况之下嘅话咧，有一种叫可能急救嘅嘢。喺中医嚟讲嘅话咧，有冇呢一方面嘅一啲做法？ 因为中医都有佢嘅急诊学嘅。 哦，都有急診學嘅，咁定義同西醫係咪有啲唔係好同？ 當然啦，就喺生活先講啦。如果譬如我哋市民，我哋而家去報讀一啲叫做急救課程，咁我哋都可能會學識好多一啲遇到嘅心肺復甦法啊，冇呼吸嘅時候我就人工呼吸啊，燒燙傷處理啊，蛇咬傷點處理啊，即係有好多唔同種類嘅一種急救方法。呢啲都係一般常見到現代醫學俾到我哋一個嘅學習方法，而喺應急用。咁但係好多时候呢，就我哋如果喺现代医学嘅急救目的先呢，就係话保障我哋嘅生命啦，防止我哋嘅伤势病情恶化，同埋促进康复，呢、這个就係本身你去做急救嘅目的先。咁但係中医嘅原理同现代医学嘅分别呢，就因为中医就冇好似现代医学有啲叫做心肺复苏法或者人工呼吸等等嘅。咁但係急症嘅定义，凡亲嗰个病情嚟得急而令到个人产生不适嘅，我哋都要揾手段方法去救佢啦。如果我而家又系有啲发烧，咁但系我未至于去到有一个危险，但系你唔去处理好佢，佢有机会引申变成危险噶嘛。咁我哋咪用一啲方法帮佢可以去做退烧咯。佢而家咧个胃痛得好紧要，但系又未至于一定系有生命危险噶。但我哋都可以用一啲手段嘅，又令到佢个胃痛消除咯。所以不论系胃痛啊、肚痛啊、经痛啊、头痛啊、发烧啊、中暑啊等等呢一啲嘅情况，系家常经常会出现嘅。咁我哋利用中医嘅手段，帮助呢一啲急性嘅症状，去进行一啲去救急嘅手段。咁就可以帮佢解除囉。咁呢一啲呢，就係我哋可以运用返曾经我哋提过，譬如话拔罐刮痧，或者係做一啲放血嘅方式，点样可以帮到去减轻呢啲现象啦。 剛才我哋讲咗个就喺定义上面嘅一啲即係嘅嘢啦。好啦，咁而家我哋想讲嘅就係话其实要配合埋啲咩嘢呢，会唔会係同嗰啲咩经脉啊，又或者係我哋嗰啲穴位啊嗰啲好清楚。因为我哋间唔中我都会听到有讲过嘅，上一集我哋都有讲到噶，就系话如果系放血嘅，譬如好可能嘅就系中风嘅话咧，可以喺十指啊，咁呢啲位置啊，咁其实咧小强有听过就咩耳仔放血 啊，耳珠嗰度啊， 系啊， 嗱唔同嘅人去运用医学嘅目的，就譬如话嗱，你听过十只手指头放血就可以对应中风或者系呢一个预防，即系当时嘅一个病情恶化嘅一个手段啦。咁但系你唔会去钻研点解噶嘛？你净系听到嗱，总之一有呢件事就喺呢度放血啦。 系 咁，当然啦，我哋呢个系一个最简单认识一啲急救手段嘅方法。但系如果我哋能够知道原来呢啲地方呢係一啲经络嘅走行路线上面嘅穴位，而呢啲穴位点解会有呢啲功效，你又好掌握清晰嗰个穴位嘅定位个点喺边，咁唔係你揸住支针四围去吉，咁你吉唔啱位㗎嘛，你吉唔啱位个效果又帮佢唔到，又整多一笪伤口冇意思嘛。所以呢一般嚟讲，医师咧就进行任何一个急救嘅治疗嘅立场，或者普通一般治疗都好啦。我哋成日有句说话就叫做先辨证而后论治。咁你一定要确定清楚佢当其时系咩病症。咁好啦， 咁你要去到論字嘅時候，你就要運用啲乜嘢嘅身體上面嘅，就運用啲咩穴位呢？咁好啦，你要知道嗰個穴位嗰個位置有冇啲裏面，譬如話呢個位，如果我太過插支針入得滯，會刺傷佢個肺嘅。咁你都要知道一啲人體生理結構解剖，咁就減低一啲損傷可能性嘅風險啊嘛。即係專業嘅定義就係話，我唔係就係是但做，我一定係要對於個穴位我又掌握，對於個經絡我又掌握，對於個解剖我又掌握。我个技术操作是之前有经过练习，然之后就不是说临时拉夫，哦，我有个罐在这里，你现在即刻跟我吸啦，我都未学过，我知道啊，我看过是这样，但我不懂做嘛。咁呢啲咧， 嗰个仲要系个铁罐， 咁即系话呢一啲咧就系最大嘅矛盾，因为好方便就可以揾到呢啲工具，但系好多人就忽略咗，好容易做啫，我都识啦。咁但系有啲矛盾就系话呢啲始终系一啲医疗嘅方法，点解即系以前嘅年代，即系中医学有啲人会觉得佢唔够科学啊，有啲人又会觉得佢可能有啲即系三脚猫功夫啊，又周围帮人去医，会系黄绿医生。会不会医死人啊，整伤人啊，其实原因就是因为中医太跟我们那个生活很近，而人人都很掌握， 知道自己都可以， 是的，都可以做得 到，好像很简单， 是的，但是如果你有去认识，亦其实不是真的那么困难，但是你一定要清晰知识，那你去做，那你就会安全兼有那个效果和质素。 同埋难听你讲句的话，取材会不会觉得就是这些咁嘅嘢，因为我哋都可以比较容易啲去接触到啊，去拔罐啊，去推拿或者怎样，会觉得就是就算如果是错咗嘅话，我都不用死人 啊 嘛。系咪会不会是咁样？ 最多 系 个 身体 系 咁 痛少少啫。 系啊，因为佢以为嗱，当然啦，好彩嘅，你拮嗰只系手指。咁你咪最多呢边拮入去，嗰边穿出嚟都唔会死啊，系咪？咁就即系伤口啫。但系如果你拮嗰个系心口背脊咧，即系唔死都唔得噶，因为你 会 刺伤。会 唔会可以入到咁深啊？ 嗱，即系你点知佢唔识嗰个，佢以为劲啲咁样，系嘛？我刺多你两下， 我被你刺伤。 即系有阵时候你有啲嘢你估佢唔到，通常意外嘅嘢就是意料之外啊嘛。咁所以如果我哋希望系有效果帮到人咧，就一定系要熟悉一啲经络。熟悉一啲穴位，咁同埋要知道咧操作嗰个工具嗰、那个疗法咧系唔系适合我自己嘅，譬如话中医有一啲治法嘅定义就系话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咁究竟你自己究竟去帮嗰个人去做，或者自己帮自己做？是你是虚定是实呢、你的状况如果当其时用错了手段，虚的你还去跟他卸减、那会不会越来越虚呢、实的时候你又补他、他咪会不会越补越实呢、这些都是会引致到个身体即是做出来的质量不理想、因为我们不会说咁唔緊要啦，試下未知咯。咁樣我哋唔會攞個人嚟做一個白老鼠噶嘛。我哋係應該有咗足夠嘅肯定性。所以點解有陣時候我哋去教學嘅時候，有啲學生佢學咗噶啦，但係佢喺個應用上，佢總係有陣時會有種擔憂。咁所以我哋就話：咁你點樣本來係考慮佢係呢個人係熱症先？咁樣你因為你都見到佢個面色係好紅啊，把過去手脈跳得好快，好有力。咁你就應該係好有信心啦，因為你經過診斷評估，咁你先至係應用呢一個治療嘛。咁所以呢，有啲基礎個根底呢去做呢一啲嘅療法就好啲嘅。如果唔係呢，就一般就唔建議做一啲係刺傷身體要進入內在嘅。你喺個皮膚表面，譬如話刮痧，刮得唔好嘅咪最多刮損囉。 係囉。 係咪吸管吸得。就算大力啲嘅，就最多都係起血泡、起水泡，都未至於會有生命危險嘅。咁、但係如果你譬如話放血呢一啲嘅，相對就會有啲風險啦，因為你真係支針要刉咗入去身體，同埋有感染嘅可能性啊嘛。所以呢啲咧，我哋都係盡量會講清楚先至去做。咁、但係真正要去到做嘅時候咧，就一定要去用一啲常用而安全嘅大穴。一啲穴位 有冇噶？ 有噶，譬如话嗱，好似当任何人去学急救一啲中医嘅疗法，佢都系以用穴位多嘅。咁用穴位嘅开始嘅时候咧，就先系用喺一个手力指压。 首例子啊， 系啦，嗱，大家都系穴位，以前古代都冇针灸噶啦，以前最古代嘅时候都系用只手去揿住身体啲痛位啫嘛，后屘先发展到用一啲工具扼住嗰个点，后屘再研发到就系插埋入去咁样嚟嘅，即系嗰个程序啊。咁、如果我系一个初学者。咁我應該咧就去用個手指去咪嗰個穴位啦。譬如話，哎呀，我而家暈啊，我咪佢個人中先咁樣啊。好多人都知道個人中喺個鼻同個嘴中間嗰條， 係咪真係有效啊？ 有效，真係有效。咁當然啦，你要按中啊，你按個位置喺正中嗰個位嘅，喺個鼻梁喺個鼻唇溝中間就唔啱咯。咁佢喺個鼻唇溝上三分之一嘅終點， 哇！ 即係 好難揾啊， 喺唔難，你知。佢唔喺中间啊嘛，咁即系中间嘅上边就一定唔会错啦，啊一系啦，即系向鼻嗰边啲啲，系啦，咁所以咧，嗱你按正喺正中又唔啱。正中上少少就啱啦。咁呢一个 嗱，嘴上嘅有留意你用手指弓， 系一定系用个指尖。嗱、救命啊嘛！而家、如果你用个打指毛一撇嘢咁搭落去，咁你个覆盖面太阔、根本就冇 feel。咁你就要用个指端去咪佢啦。嗱咪咧，咁呢个系我哋广东话啦，系嘛？但系喺真系嗰、那个手法上，佢就叫做合法。个合字咧就好似剔手边做个插字嗰个写法嚟嘅，咁佢个合嘅含义系乜嘢咧？就好似你而家揸住个 remote control 个手揿掣嗰个动作，或者你煮意大利粉攞条面上嚟捻断条面呢、个动作系啦， 有少钳住佢， 系啦，用个手指公个尖咪落去咪断条面呢、个咪嘅动作咧、就叫做合法。咁呢个合人中、啊合。好多穴位个合谷穴，我哋好多人话止痛揿合谷，都系喺个 嗱 喺个手背虎口穴啊，好多人咧知道啦，五指并拢，五只手指拍埋，咁你见到个大拇指与食指之间虎口呢个位置个肌肉咧就胀起嘅，咁我哋就最高胀起最高嗰个位，系啦，咁合。合谷你可以将佢諗为合埋谷起、最高嗰度。跟住手指公掂住嗰个高嘅位置。咁你当然放松返隻手啦，就用个手指公咪落去。我帮你撳下。 哇好舒服。我成个以为是中间呢一个位置，原来是佢上面肥咗个位置啊！ 哇，得罪好痛嘅，好痛啊！ 有啲人咧个敏感度会好高，因为佢少按，咁佢一揿佢，哇，个咁刺激嘅。有啲人咧佢成日都会俾人揿下，咁佢就会容易即系接受咗，就冇咁 紧张。有咩 好处啊？Sir，系啦，呢个有咩好处啊？讲下先。 合谷咧系一个全身嘅止痛要穴。止痛要 止痛都 系啦，任何痛症都可以用合谷嘅。 大家记住 系啦，譬如话嗱，你头 笔 mark 咗佢先。 系啊，头你当佢好似一粒止痛药咁样嘅意思嘅啫。 咁犀利！ 头痛啦、胃痛啦、肚痛啦、经痛啦，甚至乎我哋以前治疗一啲骨癌嘅病人好痛，我哋用穴位都系合谷。一定是一对。咁越痛嘅情况下去咪佢啦，捻佢个力度呢就要越强刺激。咁当然啦，喺而家大家都冇痛嘅时候，你未必感受到嗰种效果。但係当你係一个痛緊嘅病人嘅时候呢，你按住佢。咁当然啦，又加重咗多一个痛㗎喎、当其时因为你捻呢度痛㗎嘛。但係呢一度捻落去而佢可以接受。嘅痛再大力少少，咁佢就有少少好似咧眉头皱埋啦，有少少痛啦。好啦， 我头先感受咗咯。 嗱，当你呢一个位置嗰种嘅痛，同你本来嗰种胃痛或者肚痛，可能你 抵消 晒 啦， 啦， 抵消。 佢呢个位置嘅痛系减轻咗嗰度嘅 痛， 但系你呢个位置痛你反而可以接受。 咁咪即叫止咗痛咯？其实你个原理上你都系叫止咗痛噶。 系啊，过咗一阵之后咧，呢个位咧就冇咗痛。系啦，咁所以咧，嗱，合谷呢个位置咧系好常用，不过有一种人就唔可以用， 系啦，咩人啊？ 就系、是、孕妇，系、啦，孕妇，因为嗱呢个位本来揿落去都系比较敏感嘅，咁啊痛嘅特显性嘅大，如果你一下子捻落去一个人都会缩啦，咁、如果一个孕妇太痛，佢、都有机会产生子宫收缩，咁、佢就会有可能产生流产啦、所以一般帮女性去揿嘅时候咧，我哋都要注意啦，佢会唔会系？有身忌咯，如果有身忌，我哋都唔可以做。咁、合谷呢个穴位， 你介绍咗一个就两个大穴啦，系咪啊？即系其实头先我讲紧就系 人中 嗰个位啦，仲、有就 峡谷啦，仲可唔可以介绍到一个？ 好啊，嗱，我哋喺个颈后边耳垂后方啊，我哋成日洗头嘅时候咧，个洗头师傅同我哋按下个颈嗰度，好舒服，有两个凹，有两个凹位嘅，左右各一个，叫做风池穴。 嗯， 咁呢个喺头部嘅穴位嚟嘅。嗯，咁呢个风池穴嘅作用咧，就你听到个名先，风池。就是风所汇聚的地方，鱼池就是鱼聚的，游泳池就是游泳人士聚的、嗯嗯、所以风池呢就是如果遇到有头晕有头风，譬如说我现在呢就血压高又好，血压低又好，感冒伤风又好，我没吃东西现在头晕都好，好晕啊，个人耳水不平衡啊，那、嗯啊、我们呢都是用我们两个大拇指、嗯、又是按住每边一个，按住个风池穴呢就加压，按落去嘅时候咧，佢会有啲酸胀冤痹嘅感觉。 嗯、 其实佢刺激佢嘅咧，就带动翻我哋嗰个气血循环啦。咁、嗯、啊，头晕头痛嘅现象就会舒缓啦。甚至乎咧，我哋有一啲啱啱突发性嘅伤风感冒、 嗯， 吹到风，因为我哋成日都后尾枕 浸浸凉啊嘛。 呢个因为呢啲咧就系啲风啊吹，吹到嘅时候，咁我哋一动咧。我哋就會容易攝，一攝親嘅時候咧，就跟住頭又痛啊，頸又攰啊，周身酸痛。 喺嗰位入嚟㗎，其實係。 係啦，嗱、哦，你睇翻啲古裝片嘅時候咧，好、嗯、多嗰啲咩蛇太君啊，嗰啲咁嘅造型咧，佢都會有條帶，冇錯啦， 一條帶㗎嘛。 係啦，前面有嚿肉，沿住嗰個頭嘅髮際、一路就兜到去後邊嘅。咁、其實呢一個髮頭髮嘅邊際咧，就係受風位。 哦， 係啦，咁所以佢就擋實曬，佢就擋實曬、即係你去到滑雪，你都整件樽領有咁高拉咁高，啊，咁啊跟住頂帽又咁低拉咁低，咁啊剩翻隻眼咁露出嚟睇嘢嘛。其實你一擋住咗後頸呢一啲位置咧，佢、相對就冇咁容易入風。咁、但係如果你入咗風啦，個人頭暈、頸肩背痛咧，咁、你就即刻喺個風池嗰度進行指壓，咁、就可以帶順翻個氣血疏風解表，個、人就啲頭暈就會減輕咯。 非常好，好啦，咁啊再次要多謝曬嘅就取上，我睇下個禮拜我哋講乜嘢咧。 佢練完我仲痛啊，而家 走啦你，拜拜。 发慢慢慢慢慢慢白了，回忆慢慢慢慢慢慢忘了，放手不放手也都难得，坚如磐石也慢慢融化，热血慢慢人是活的，漠不关心渐渐散染泪下，爸爸疏忽了爸爸，妈妈唠叨妈妈，屋檐下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下昼两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输入劳工安排记者会，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等官员将会出席。另外，房屋局下午四点半举行记者会，公布私人兴建资助出售房屋先导计划的政策框架。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房屋局常任秘书长黄天瑜和房屋局副秘书长吴文杰将会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很快公布

笑声音在远近，从沙啦啦至今，给我掌声在心中，从追赶跑跳中，有你知音共轻松，千载不变中，虽分开，有日再见。 片段人间，总有一个人在某一角等你。 喂，杜先生， 系系，到咗机场噶啦，系系。我咪企咗 A 出口咯，我等成个钟啦，我打电话又冇人听，吓仲等，等几耐啊？我钱就俾晒啦，你快啲翻嚟接我啦！等多半个钟，唔好啩？嚟我最多等多十五分钟，你快啲啦，唔该你啦。我第一次嚟越南，以前我太太系飞喺度嘅时候，成日都话同我去啊，同我去啊。佢话佢细个喺河南长大。根本未见过海，直到落咗嚟香港。有一年佢公司嚟越南开分公司，佢留咗到两年几。由嗰阵时开始咧，佢开始中意海，成日都系嚟越南玩。可惜啊，嗰阵时我做嘢比较忙，冇陪过佢嚟。旧年佢走咗啦，我好想嚟呢度亲身感受一下，点解我太太会咁中意越南。 啊，唔好意思啊，啊，请问咪阿何生啊，啊小东啊，叫我小东啊，阿杜生叫我嚟招呼你噶，带你四周围去咁样。 你车我啊？ 系啊，哦，我系越南华侨嚟嘅，我喺呢度大噶，我好熟胡志明市噶。 你够唔够年岁啊？你几多岁啊？有冇十八啊？ 我系啊，我八月三十日啦，十九岁啦。哎呀，放心啦，我喺呢度咧识好多人噶。嗱，你有咩事咧？即管揾我吓，我一定帮你搞掂嘅。哎，行啦，啊系。有冇啲大件行李啊？ 哦，有呢啲啦。嗱，两个夹冚唪唥都系我嘅。 哇，唔系嘛？一个男人嚟玩带咁多行李？嗱，讲明先吓，我部车又好细嘅啫，我惊装唔晒。 咁话时话，你部车喺边啊？ 啊，呢度咯，我部电单车。 坐电单车咁危险，我唔会坐噶。我要打电话俾阿杜生。 唔使打俾佢噶啦。阿杜生咧呢几日好忙，佢唔得闲理你噶啦。你放心啦，我揸得好稳阵噶。仲有啊，呢几日咧，胡志明市啊，唔知有个咩峰会啦吓，仲有成几十个国家领导人嚟开会啊。呢几日咧，肯定好塞车噶啦。信我啦，电单车仲好，仲方便啊。啊，你啊，行啦，行啦，行啦，快啲啦，唔系咧落雨噶啦。嗱，就系想落雨啦。啊，话时话，我今朝洗完头，吹到个头咁靓。今晚约咗女朋友仔食饭。 喂啊，你约咗人食饭，咁你几多点走啊？ 四点左右啦，吓得啦，嗱，最多我听日咁样，早啲嚟车你噶嘛，补翻个钟数咯，好冇？嗱，快手啲， 咁得啦， 得啦， 知啊，你帮我抬嗰两个夹摆你车尾得唔得啊？ 吓，哇，睇落你嗰两个夹好重、啊，咁我未必够力咁细个，啊，你等阵先，我有电话，你借搬住先啊。喂，系 十日点算啊？遇到个咁嘅人， 系噶啦。 搞错啊！十一点啦，仲唔嚟？唉，打个电话俾佢先。喂，小东喺边啊？我等你成朝啦。吓，你又话今朝嚟，仲要食埋饭，快啲啦，唔该你啦。 哇，真系激死人啊！塞车又塞得咁紧要嘅。唉，我都十二点几出嚟噶啦，仲要塞两个钟头先出到嚟。唉，我心咪搞下啲交通啊嘛。 讲完未啊？两点啦，行得未啊？ 啊，唔好意思啊，等多一阵啊，等。 仲等？等乜嘢啊？你又喺度，我喺度，你等乜嘢啊？唔好等啦，好晏啊！ 好快就，好快就啊！五分钟，五分钟啊！即刻到，即刻到。 啊，唔好意思啊，嚟啦，嚟啦。 你呢位边位啊？呢位边位啊？ 我女朋友阿娟啊，系呢位何生啊，阿娟， 何生，系何生你好，我叫做阿娟啊。 喂，佢嚟做咩啊？ 啊， 我嚟帮小东一齐接待你噶，招呼你啊嘛，你知唔知啊？有个女仔帮你，方便好多啊，小东吓。 啊，小东过嚟。 点啊点啊点啊！ 喂，你叫佢走啦、啊！我而家请你翻嚟，我俾钱你，叫你带我周围去。 系啊， 而家我咩啊？剥花生啊！睇你两个拍拖啊！你两个嘻哈哈咁，我做咩啊？啊嗱，佢唔走咧，我走啲尾数我唔会俾你。 诶、哎，老板你误会咗啦。嗱，其实呢个女仔咧好惨嘅，佢老公咧好难到，又成日打佢，啊，仲话要买佢落火坑啊！嗱，你咁好人，你冇理由唔帮下呢个女仔噶嘛？嗱，个女仔偷走出嚟，好冇阴功噶，又无家可归，系咪先？唉，算啦。嗱，如果你真系忍心落去卖火坑嘅，咁啊，叫佢走啦。 算啦，你唔好讲呢啲啊！哎呀，怕，留低。一齐。不过唔好咁多，你两个唔好系咁讲，系我怕人嘈。 多谢老板。哎呀， 系多谢老板。 喂，但系咁，你部电单车而家有三个人点坐啊？ 得。嗱，老板你坐后面，嗱，你扶住侧边啊。嗱，记得千祈唔好揽住我啊！我接受唔到咧，啲男人揽住我嘅。嗱，阿娟， 嗯， 诶，坐前面啦。 喂，你嗰部电单车咁残嘅？稳唔稳阵啊？重刹 得啦，坐稳啦，放心，诶，出发。 老板啊，你今日行运啊？胡志明咧，好少咁好天噶，仲咁猛太阳添。 系咩？ 小东啊，攞副太阳镜俾我啊。 啊，喺边啊？ 你个袋度啊。 我有拍折啊，唔好搞人。 喂，你两个唔好怪玩啦， 得啦，你坐低啦。嗱，老板，嗱呢度望出去咧，见唔见到啊？嗱，前面嗰条咧就系西贡河，呢条河好出名噶， 就 系 呢度。 系啊，我帮你影张相啊，好唔好啊？ 好，嗱，不过你帮我睇下咧，嗱呢一张相，呢一张相喺边个位或者企喺边度影噶？你睇下， 睇过。 哦，我认得啦，呢一嚿石咧就喺前少少啫嘛，好多人中意喺嗰度影相噶。小东啊，我哋再行前少少啦。 啊，诶，老板啊，相入面嗰位姐姐又几靓喎，啊，你边位嚟噶？啊，同埋做咩唔叫埋佢一齐嚟玩嘅？ 佢系我太太。 哦， 旧年过咗身啊。 哦，对唔住啊。 嗱，你太太咧就应该系企喺呢一度嘅，望住西贡河对面影噶。 嗱，老板你企好啊！嗱，差唔多同一个位置，嗱，望同一个角度。 Okay, 阿娟啊，记住影好啲啊。 系，嗱，老板你准备好咯？ 好，得。 你笑一下啦，系啦，嗱，嚟准备一下，三、二、一。 当我企翻我太太当年同一个位置影相，真系百般滋味在心头。原来呢度望过去风景真系咁靓，阿 Pat 对唔住，喺我身边嘅时候，我点都唔肯陪你嚟。嗱，两位呢啲咧，全部都系我太太过去嚟越南影嘅相，可唔可以尽量带翻去呢啲地方影翻同一个位置？你帮我影，我想感受一下。 唉，冇问题嘅，老细。嗱，不过咁，费用方面咧，咁啊，即系多多少少都要加翻啲啊，系嘛？啊，仲有阿娟嘅费用啊，冇理由要人哋白做噶嘛，系咪？ 你求其俾我得噶啦，我份人冇乜所谓噶。 好啦，阿娟，数还数，路还路嘛。 得。得啦，我识做噶啦，唔会要你白做嘅。 多谢老板。 我影相。啊，呢度都几靓，不过又冇乜特别啊。点解佢会嚟呢度咧？ 咪咯，呢度有咩特别咧？吓？ 诶，你等我睇下。哦，你太太，应该你企喺呢一度嘅，望过去嗰边。咦，系、哦。真系冇咩特别啦，嗬！ 嗱，娟你睇真啲，吓，佢应该咧系望住嗰个方向， 嗰 边噶，只不过佢前下啲头发系俾风啊吹乱咗少少咁啫嘛，系咪啊？ 系，应该系望呢边系嘛，嗰边系咩？ 嗰边系咩地方啊？ 啊，我知啦，嗰边有座庙噶，我听啲老人家讲啦，如果你挂住一个人咧，就会嚟嗰间庙嗰度咧，会拜神求签，神灵咧就会话俾你知，你会唔会见到你个想见嘅人噶？听讲话好靓噶， 咁可唔可以陪我去嗰个庙嗰度睇下？我想上柱香， 得冇问题，嗱，我哋出发， 好啊。 嚟咗越南几日？我开始明白我太太在生嘅时候点解咁喜欢嚟呢度度假。越南俾我感觉真系好宁静，特别系啲旧区， 好有香港那种旧的六十年代的味道。不过我觉得他心里面一定还有其他原因才会成日嚟。唔通佢曾经喺越南有过一段好难忘嘅爱情故事？咁嗰个系边个？系几时嘅事？点解我一啲都唔知？ 啊，老板啊，嗱，你太太去过嘅地方，我哋其实都去得七七八八噶啦。嗱，你后日飞机啊？你想唔想留多两日，定系按照翻你原本计划翻香港啊？嗯， 后日走啦，算啦，唔留啦。 啊，咁你听日想去边啊？ 啊，横掂咧，你后日走啦，你太太大部分咧去影过相嘅地方，我哋都去过。不如我哋听日去远啲啊？ 嗯，去远啲点解啊？ 因为咧，我发觉啊，有啲相咧，你太太虽然唔系企喺同一个地方影，不过我直觉佢系望住同一个地方影噶。小东啊，听日咧你开我舅父架车，顺、 嗯、 便咧后日就可以送老板去机场。 唔该晒吓， 系唔使客气。啊系咧，你太太好似好熟胡志明市喎。啊，其实话时话，佢系咪越南人嚟噶？ 系啊，其实我都觉得咧，佢可能系越南华侨啊。其实佢叫咩名噶？ 嗯，佢叫做阮可儿。 哦， 啊，你哋咁讲又，我记得佢真系好似识讲几句越南话喎。 嗯， 不过嗰时我以为佢因为成日嚟咁啊学人讲嘅啫，佢系咪越南华侨咧？我真系唔知道。原来夫妻一场，我对阿 Pat 好多嘢真系唔清楚、唔了解。到底我有几爱佢？最后我决定留多一个礼拜喺越南，因为我想重新认识阿 Pat， 我想了解佢多啲，我想再爱佢多一次。 哎，何生啊，我大陆咧有个朋友帮我查到啦，原来阮可儿咧响佢家乡河南，原本有个孖生细妹噶，啊，不过嗰阵时咧家境又唔好，成家人啊出咗去越南打工，咁啊剩低两姊妹俾阿婆婆凑咯，啊后来婆婆啊年纪太大，又冇能力照顾佢哋，啊结果咧。阿阮可儿就被一个亲戚带落到香港，而个妹妹就辗转咁样去咗越南啦。 系、嗯、啊，我估咧你太太嚟越南系想寻亲，揾翻佢父母噶。 咁知唔知佢揾唔揾到啊？ 应该又揾唔到啦。 嗯， 原来佢嚟越南系想揾翻屋企人啊。 我仲估咧，佢嚟亲探亲咧，都系望住北边嗰边影相，因为嗰度咧系有一个墓园噶。 墓园咁。通常撞啲咩人噶？ 嗰度系一个华侨嘅墓园，听讲好多早年过咗身嘅华侨都系撞喺嗰度噶。 所以佢一有机会就对住个方向凭吊。对唔住阿 Pat， 我而家先知，我真系唔够爱你 啊！仲有啊，我哋咧将你帮同你影过嗰啲相咧，同你太太咧就谂住合成埋一齐， 嗯、 我哋觉得咧个效果好好好自然嘅。嗱，你睇下， 系好靓， 嗯， 多谢晒你两位，阿 Pat， 我应承你，每年一次同你嚟越南，帮你揾翻屋企人，同你团聚。 就他朝怕骤然失去，艳阳下有若灵犀，暗暗地两相通，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空中往返。心电造连理处，以那春风。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夕 阳下，百丈情丝暗地两低路，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花间望花，花也在含笑，怎寸意之中。寒雨暴至，秋风影吹散春梦，无语轻烟天我迷蒙，问何日方可再复见，云雾散始终不再现，失去影踪，早已骤然失去，是场梦，泪若泉涌，再没法应对，空叹息，心仿似天边一孤鸟，影孤着家，悲世事常变幻，转眼一空。 甘甜是青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嗡嗡嗡嗡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天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的时候已经黄昏了，老师对他说，小乌龟啊，放了学啦，你回屋企啦。 蛤？ 当小乌龟爬到回屋企的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他说，小乌龟，天光啦，你回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越南的爱情故事结束咗，我哋今日嘅风骚快活人啊， 冇错，咁啊，雷暴警告有效至到咧就系一点半，仲有酷热天气警告，天气唔系咁好，再见， 我谢啦， 我要去 give 啦， 帮我 give 埋， 支持我 ，thank you， 我一定会 加油 ，thank you， 加油， 好，大家见，拜拜， 拜拜。